锵锵三人行，哎，家辉，这个咱们在幼婷身上能够领略到，怀了孕原来可以更漂亮， 是不是？ 哎，真的 没有，我是更用心打扮，是真的，因为很怕自己就憔悴。 不是啊，我看的是你肩膀的这个皮肤啊， 真的吗？ 这珠胎暗结真的是，难道说 珠胎暗结是用在这？ 你肩膀上有一种哎珍珠般的那种柔光。 你人真好，今天光打得好，因为你的节目。 你怎么那么谦虚呢？ 是真的是， 我还没往下说呢。 你说完他， 下面的由你来说。 没有，那因为那个怀孕怎么样啊，那个内分泌不一样嘛，那 皮肤不一样 啊，荷尔蒙啊什么，那皮肤比较滑，就像啊我们看年轻人啊，包括自己也是嘛，从男生变成男人，或者说女孩变成女人，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第一个整个身体啊好奇怪，那个你经过了那个那么有趣的事情之后，整个身体的骨骼就会变大了，扩张了，扩张，男女都是这样。女生呢曲线更线，几乎在一两个礼拜内完全体型不太一样。所以假如你以后看到你小孩啊经过发育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体型不太一样啊，你就知道他做了坏事。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出反例啊，你比如说男的，我觉得王石就不是这样 啊。是吗？ 他就是男生的身材，男人的脸。 因为你没看过他还是处男的时候的样子、啊、 他处男的时候成火柴棍了。你就这么说， 对 啊，可能更不堪呢、啊、 对。但是这个， 那你的上半部本来是什么？ 我的上半部， 下半部。 我的下半部。 对，你刚刚本来不是有个下半部要接吗？ 我说你是说我的下半部？我的下半部没什么可说的，你的下半部是观众感兴趣的。但是咱们还是说幼婷今天这个衣服对吧，从颜色讲还是合适的， 我挑过了。 对，但是从式样讲呢，也许泰国人不高兴。 对，但为了你的节目，所以我就综合了一下，颜色上配合我们的讲题，形式上配合您的风格。哎， 而且现在那个旅游部门都提醒了，就中国游客到泰国去，就穿点黑的呀，或者白的呀，就符合人家的这个情绪。 我正好下个礼拜要去泰国参加朋友的一个婚礼，然后正好在这30天的守丧期之内嘛，所以他们已经这个，虽然我们是在一个 villa， 就是一个度假村里面，对不对？但他们已经给了，算是婚礼，他们已经给了一些提醒，就是说尽量不要穿黄色的衣服，然后也不要穿红色的衣服。虽然是婚礼，所以都已经提醒宾客了， 还是可以庆贺的。 庆贺没问题， 这有喜事儿。 对，因为我们可能是在那种海岛的别墅里面，所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人。然后他们说酒水供应什么都还是照常，但是他说在衣服的颜色上，因为毕竟他们说好像整个度假村里面的这些服务人员，可能他们还会穿比较暗淡的颜色的衣服，所以呢要我们配合。 所以他们有人调侃就说，泰国人对这个泰王的这个尊崇都能达到什么这个程度啊？就说是世界杯足球赛，说泰国人都支持巴西队，因为巴西穿黄的，泰王的颜色啊、嗯。 可以笑吗？去那婚礼， 他们说可以，但就是不要开王室的玩笑了，恐怕不好。 一直都不能开嘛，你这开 讲，对，一直 以前发生过，你在朋友聚会。你开皇室的玩笑哈，特别开泰王的玩笑，然后拍下来传到网上，就被找麻烦，被找去警察局警告。 是，他们是很认真的。 那是很非常认真的。 4年有期徒刑期嘛？ 对，哎，你知道香港有个小泰国嘛，小曼谷嘛，在九龙城，在九龙城区嘛， 对对对， 有几条街都是泰国 是泰菜 哈，泰国的餐厅。那一天泰王驾崩啊的消息传出来，我们理所当然义无反顾跑下去吃泰国菜，对，支持他们经济啊，给他们鼓励加油啊、嗯、对对， 是别找我了。就说这你遇到了什么？ 没有，一进去哇，那震撼，那场面震撼。一进去哈，那条街本来有大概有7家的小小的泰国菜馆，关了3家没开门，那3家不晓得关门干什么，打麻将还是怎么样哈，反正挨到哈。那另外4家我们一进去，平常都非常高兴的，那些泰国的都是泰国的服务员嘛哈 ，waitress 那样，平常都一看我就叫我马爷什么哈。话说回来，我很不高兴，听说你叫马未都先生叫马爷哈， 不是， 我也叫马爷。 我这个私人生活里有个马爷，还不是马未都。然后呢，这个北京的锵锵三人行里有个马爷是马未都，香港呢。不能叫马爷了，就只能叫你马叔了。 那叫马王爷嘛，叫君君叫马王爷啊。哎，南北二马哈。 对。 好，收回来这个对不起马爷哈。那个 一进去啊，平常都跟我打招呼嘛，嗨妈，他们就叫我妈这样，他们发不出了咖啡，我叫妈咖啡， 所以当然见了你就得骂呀， 对啊，就骂骂骂骂这样，哇，很震撼，四个店的 waitress 都穿黑衣服。平常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啊， 泰国是很多颜色的， 那些，对啊，那穿的比你还性感啊，那些 waitress 啊，还有几个人妖在那边服务的。那两天啊，那一天哈，我去全部黑色的，穿黑 T 恤、黑裤子、黑的拖鞋，然后你，然后店里面当然也挂着那些， 确实是表情哀伤。 至少你看到强，至少是要让自己哀伤，没有要欢乐了哈。因为坦白讲，人呐，人的哀伤不可能是24小时嘛，你超过12小时你都受不了嘛，就负荷不了。而且话说回来，泰王啊，那毕竟有消息说他健康不好，好久的时间，有点像家里的长辈啊，你身体不好，已经心里你做了调整准备，那事情发生了，你哀伤，可是至少你行为上面，哎，人类是很行为取向的。OK， 等于是说我们碰到长辈什么，我心里怎么瞧不起他，不喜欢他，我还是有礼貌，叫他叔叔、伯伯、阿姨的。 我问你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佳慧啊，这个很考你的这个见识了啊，就是你看啊，英国女王，日本天皇，泰国国王，就是在他们这三个国家国民呢，对自己的这个王或者皇的这个感情，你觉得相似呢，还是有什么不同？ 你问我去问他， 问你啊，我说的是高深， 看着肩膀，看着肩膀问马叔， 对啊，我就看他问我，然后眼睛一直瞄着你， 你没有什么看的价值，你只有交谈的价值。 那我要脱吗？ 可以，把你脖子那纹身露出来。 没有，因为你不能只看国民对皇，因为他们既然是皇，而且有个传统哈，不管那传统是1000年、2000年什么，一定是尊重、尊敬。你要跟他们社会整个文化的底蕴连在一起，那英国再怎么样还是法治民主的老牌国家，还有贵族的传统啊，他们那个对皇的表达是非常特别一种尊敬啊，真的，假如我们用 respect 尊敬啊，还有骄傲啊，这个来形容的话，就是我感觉是英国了啊，他们对于他们Queen 那个女王哈，那像以前发生戴安娜 公主 啊，王妃的那些事情，你看到了有一阵子他们对于女王的处理方法不太满意了。可是他们表示了得体的尊敬，你要跟国情连在一起。那泰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佛教、宗教、佛嘛，对于佛的那种尊敬是很有宗教的意味的，还真的是神的感觉。 对，这个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听一位讲佛教知识的老师讲过哈，他说如果非要比附的话，佛教经典里有这个转轮王的这种说法，他说这个要说在世的，哎，泰王是转轮王，他的理论依据可能是说佛教是他的国教， 对， 所以他的这个国王就是可以比附为这个佛经里所说的转轮王。 而且我那自从太王过世看了一些他的生平以后，他说他自己本身有几个发明的专利，而这些专利其实都是改善泰国农民的一些生活。所以我本来以为泰王是高高在上，他就不问世事，他只是一个制度在实际操作应该是总理啊，或者是下面这些政府，对吧？但他没想到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的希望能够改善泰国人民的生活，所以他就发明了许多农业上面的一些专利，然后真的夏天或者是请农民到皇宫里面来去教导他们怎么样种植出好的一些农作物。我觉得这一点上要是我一定会一辈子记得的吧。 对，他有点你说的对，你比如说英国人呢，照我感觉他们这种西方绅士啊， 是 有个生理上的特征，比起东方人呢，东方人的这个脊梁骨我觉得是软的，就是我了，不要说东方人，我觉得他们英国人都是梗着脖子说话，My majesty 他们是这种尊敬是吧，这种骄傲，就是你说的对。但是你看泰国人对这个国王他是感情，他是去如丧考妣啊，就是这种，哎呦，我们的父母一样，他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里头。你想，而且这个泰王不但给农民种子，他那个皇宫里养着牛啊，挤牛奶，他是个农业学家，我觉得 是是是， 对，牛奶免费的送到学校，定期送到学生们的这个手中，就这种泰王，就是他比较符合咱们东方人讲的那种叫爱民如子。 而且你看看嘛，他除了说以宗教的情操精神打底以外，另外他泰王在每一次 泰国的军变啊，军事政变哈、啊、里面，它有发挥作用的。有时候两派的军人在抗争对峙的时候啊，最后是找泰王的，在等泰王出场。他在这个特别越乱，他越有他的权利的。那相对日本，我还没讲日本，日本是另外一种文化的尊敬哈，而且是对于日本的整个国民传统，万世一系嘛， 嗯嗯， 这么一直没有断过哈。 其实也断过，但是勉强可以那么说 啊。他年后这样下来哈，那完全不一样。泰王是宗教，而且是实际他政治上面。 有 他一点点的影响力跟权力，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你说对，就是跟这个英国的这个君主立宪，他还是不一样。因为呢，他是这个军队尊崇这个泰王，所以每次都是这个感觉，这个军队的这个首领啊，感觉是御林军似的。他有一个，就是一般你比如说像君主立宪国家，军队国家化，军队是国家的。但是我感觉在泰国好像军队一般就是效忠泰王。 对，就是你们下面怎么乱都可以，但是最终还是要遵从泰王的一些指示。 但他们讲啊，这个跟这个驾崩的这个泰王他本人的这种威势或者说人格魅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就人家服。这不是现在就说儿子的问题到底人服不服也提出来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看看这个驾崩了的泰王啊，他的这个遗像，你瞧，你注意他有个眼睛眼神有问题吧。哎，年少时也曾经是狂飙少年呢，他是这个驾车飞车出了车祸，所以这个据说是右眼几乎失明，但是你看仍然灼灼，是吧？哎，再看下边，这是老年的了啊。再看下边，泰王，这是全民尊崇啊。哎，你看看上去很慈祥，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哎。又停又说到你们那儿那个蔡英文了，蔡英文少写一个字母也给人挑出来了，哎，变成他肯定是写惯了台湾的拼音。你看他把他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泰国办事处 没有理由 去吊唁， 虽然那个 弄拼错了一个 Thailand T H A I H 少了， 你蔡英文你还有脸叫英文，你的名字有脸叫英文。 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媒体很坏，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因为台湾的驻外办事处就出来解释说，哎呀，难免笔误嘛，总是会有不小心。然后那个记者就跑去街上去问国中生说 How to spell Thailand， 就是泰国怎么拼美。当然剪出来都是每个都拼对，对不对？还有个学生说，这不是国中就教了字，你问我干嘛？然后最后 ending 就在这边，然后想说我们的 蔡英文不会，我跟你说，所有的秘密早就在名字里了。英文很菜嘛，蔡英文嘛，菜鸟英文， 教久了， 对，没错， 太留学的嘛， 英国博士教授了， 对呀、啊。 不过真的笔误啦，就是美国总统也会拼错很多字啊，一模一样嘛。他这个新闻 是在这种特别的时候总不好吧？ 对，你这个时候是不对 啊。 蔡英文某些地方啊，有点像个女学生，实际呢心里也有点怕怕，你知道吧？因为我这个新闻采访哈，我就发现啊，她有点女学生的这个劲儿。什么呢？她实际上是生怕说错话。你说这一代的这个台湾没有什么英雄了，就是那种伟人式，她不是的。我是看有一个外国记者，美国记者跟她的这个采访， 是， 你知道她有流露出一种行为。这个她问了这个问题，蔡英文回答了一遍，然后这个美国记者开始问第二个问题，然后呢，蔡英文就有一个举动，就说：“哎，那个刚才的你的那个问题，我再讲一遍。”然后人家就全如实录下来，你知道吗？这就像是那种怎么说呢？今天香港的一些公务员出身的这种官僚，你知道吗？ 我的看法跟你像跟不像？我完全同意你那种描述哈，那么谨慎那种，说好听是谨慎，不好听是那个 控制。他也在背书， 控制狂。可是我感觉他是更难缠的对手，为什么？他没有表情的，没有表情啊，喜怒没有的，很轻微的，不表态的。你看我，假如相对前几任李登辉。那个王八蛋啊，我很讨厌他。那非一副这日本武士道啊，我怎么讲啊？ 武士道， 武士道的样子，来要拍桌子骂哈。当然，他讲一套做一套，可能是另一回事哈。然后陈水扁就是一个街头的流氓嘛，斗士嘛哈。说好听是斗士，就是 街头的斗士就是流氓， 流氓。然后马英九就像以前的台湾的电影里面那种柯俊雄啊，什么双目含悲哈，心中永远有个。他心中的革命情操 啊，很容易挑他嘛，把他惹怒，把他惹得高兴也行。蔡英文很难缠的，没有表态的，什么东西？你觉得冷啊？我感觉蔡英文像一台冷风机啊，冷气机哈，冷冷的，冷冷的对手是最难缠的对手。我觉得，所以不仅在台湾以外跟他打交道是难缠，台湾里面的人，男的、绿的，都觉得抓不准、抓不透，啊，他怪怪的。 但是这个你要在我们这个大陆人朋友圈的这个语境里啊，你这个人要太冷了，最后呢，你的命运就是大家说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你不是冷吗？ 是是，我觉得他太无， 最后没人谁缠你啊？ 我觉得他太无感了。所以讲到太王驾崩，其实让我震撼的是，我觉得所有全世界管理者，尤其最近又开始要选很多的总统，是不是都应该看一看，就是到虽然人过世之后恐怕太王并不知道，不到你过世之后你不知道你被人民爱戴的那个程度，或是被你下属拥护的程度到哪，不到你离开公司那一步，恐怕你也没有办法亲切的感受，但是所有管理者都要想到这一刻，就是说你到底要留下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管理者，你不觉得就像现在美国的一些竞选，你都没有想你这句话留在后面它的反作用力会到底有多大。所以我就觉得太王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现在还有多少个王室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说接下来还会下一个是谁哦。他在过世之后会有一个全国用愿意用一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去带着他们的一个法律规矩，但同时大家是这么自发的，然后去做感动，然后那些眼泪什么绝对不是像朝鲜那样安排，就是你觉得很安排很假，对不对？就是我在镜头前面看到，我觉得是真情流露。那我觉得怎么一个王室这么高高在上，可以做到让民众感动，就是心贴心到这种地步？我觉得这是件， 他对这个国王的这个感情啊，本身就是传统情感的一部分。 这可以培养出来吗？ 这个咱们很难，这个今天咱们很难理解，因为咱们现在也没皇帝了，也没国王了。但是，哎，这个我倒觉得人民痛哭流涕，这个事儿不见得说明一切的问题。为什么呢？当然，你比如说当年我们毛主席，你不能拿毛主席跟这个帝王跟国王相比啊。可是这种感情我很熟悉。我们小孩啊是装哭，那也是真的。就毛主席这个辞世的时候，但是大人们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校长，那真是我们是因为看见老师校长哭成那样啊，我们怕不哭会被批评了，然后我们都是这样的，然后互相看。小孩子你可能还没有， 但是大人的感情是真的， 是真的。 因为我经历的就是蒋经国的时代，可是那时候他的故事我还很小，但我只知道台湾在那个时候， 你不是别的，蒋介石、蒋中正死的时候，那很多台湾老兵痛哭流涕，那个感情你不能说是假的， 那绝对不是假的，那边他有带着一种革命的那种情分在嘛， 一边哭一边恨，你把我们带到这里。 恐怕只是说在我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做新闻这么长的一些，就没有太每天，也不是每天，就常常一阵子一阵子有很多的这个长者就是或领导人辞世。但我觉得泰国这一次倒是让我，就是尤其是我们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军，现在是一个军权掌握的一个。 我早就发现，我为什么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呢？我到世界上有些有国王的或者国家，我有的时候会听到他们那个讲段子， 对， 就是聊天调侃， 是， 你就知道他私下里也有这个不拿他当人的那一方面。可是呢，我泰国我也去过几次，至少就我碰见的少数几个泰国人呢，讲起国王来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尊崇。我们今天有时候有点这个礼崩乐坏，就我们头上三尺无神明，说谁不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吧，说什么都能说。但是我见的那几个泰国朋友啊，真的是讲起泰王来，我就会觉得哦，他是真的就很尊崇。那咱们再看看这几个照片，来，这就是诗林通公主。诗林通公主是跟中国关系最好的一个他的这个子女。然后你再看会说中文，这个呢就是传说中的，估计是他继承王位吧，瓦吉拉隆功，就瓦吉拉隆功。但是瓦吉拉隆功呢，在前些年被传出过这样的照片，跟老婆抱着孩子，这个太行的这个人们敬礼为他服务。 他访问德国， 他访问德国啊，但是他的打扮呢，看见了这个跟家辉的纹身很相似，穿这个小背心儿， 新一代嘛。没有，当然泰国那个，因为他的传统嘛，对于王室的尊重，还有日常生活，你看到你去日本哈，在很多地方也会看到王室的照片，可是不会像泰国。你去每一家店，甚至脚底按摩店什么店， 在黑暗之中坐在那边喝酒，左拥右抱之间你都看到一张泰王的照片在盯着你，你知道吗？ 让你觉得自己有罪了。 也没有让你觉得要跟他分享，别忘记跟他分享。 跟他儿子分享不错。 但我日常生活里面啊，慢慢那个就会培养了。所以坦白讲，说起来我现在很惭愧哈，这是我们殖民年代出生成长的人，我们那时候读书去学校、医院、邮局、火车站，所有地方都有英女王的照片啊。今天英女王还在啊，所以我在想，假如有一天英女王去了， 你说那个当年就那个时期回归之前， 九七以前 ，香港市民对英女王有感情吗？ 因为我意思是说，那种感情不是说，哎，他是我们老大，我们爱着他要生要死，不是。那种感情可能是一个人啊，见得眼熟。文涛，我1963年出生，1997年回归，对吧？回归的时候我几岁？44年前 ，OK， 44岁啊。我们当然读书知道英国殖民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嘛，就等于很公道的说，经常现在有人说，什么说，哎，以前怎么怎么好，我经常写文章。演讲我批判的啊，我跟我朋友们，我们那些遗老啊，那殖民年代的，我说对不起，我没办法说他们怎么怎么好啊，我们完全经历过那个年代。比方说我的外婆去邮政局寄信寄不了的，为什么？他要你填的东西全部英文，我外婆不懂英文啊，怎么寄个信回内地给他儿子啊，对不对？还有厕所，到了70年代，香港很多地方的厕所还是分三等的，一类是白人，一类是华人，一类是南亚人、印度人什么。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你知道吗？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人的感情状态很复杂的，当你40多年每天去哪里都看到英女王的照片，我在想，假如有一天他去了，好，我们会反省很多事情。可是那感情是有的，哦，是感觉说，哎，不一定哭了，可能会伤感一下下。 是是，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呢，啊，说起来都是泪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有的这个中国的网友就又开始这个什么了，指桑不叫指桑骂槐了，胡乱联想了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根据。你比如我看到有一个叫端鸿斌的人写的文章，哎，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传奇？他说这个泰王驾崩了，然后呢，很多人在等着一个神秘的诅咒，说会不会应验？这事儿就跟中国有关系了。说是当年郑和下西洋之后哈，带动了很多这个东南沿海的中国农民下南洋。其中有一个人叫农民，叫广东澄海县的，叫郑庸，不是刘庸啊，叫郑庸。然后说这个郑庸呢，他到了暹罗，就是当时泰国这个地界，娶了个当地泰女为妻，生了个儿子叫郑信，生了个儿子叫郑信。然后这个郑信呢，认了当地一个大臣做义父。然后最后呢，在一次这个外敌入侵当中，他组织个杂牌军，好像是缅甸入侵，打跑了缅甸这个侵略者。然后呢，你看这个郑信成功逆袭，建立了吞武里王朝。但是呢，他这个王朝只有一世，最后这个郑信呢，被他的女婿传说给谋杀了，裹在麻袋里，拿那个檀香木棍当顶一棒。然后说郑信临死前说：“夺我王位者，时势而斩。”就时势而亡，你看这篇文章讲的，可惜呢，就说这个篡位者名叫拉玛，拉玛建立了曼谷王朝，他本人就是拉玛一世。哎，这个拉玛一世呢，这个当了暹罗王，但是泰国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说啊，这个夺我王位者时势而亡，这是郑信的诅咒。问题是呢，就是刚刚驾崩的这一位，恰好是拉玛9世，而即将可能要继位的这一位， 对， 哇吉拉隆功， 对， 就是拉玛10世。 所以呢， 就来自于端鸿斌先生写的文章，所以就说 等了我们 等了10世了。当然人咱们相信人家泰王的这个千秋大业是吧，万寿无疆，但不能胡说啊。 继承的这个人的确是让泰国民众很担心，对吧？他从打扮还有他过去的记录。 哎，这你了解这个事儿？ 但这个性爱光碟你都看过了吗？ 性爱光碟 就是他们那个裸露的，就是他说他为了一个这个他的爱犬而办的这个裸上体上半身都是空的啊的这种裸露性爱 party， 听说现在已经在英国都在卖了。 哎呦，那这个王子还是啊， 那先进是吧？ 才有人性啊！ 不过他们已经离婚了啦。 对啊，才有人性啊，让泰国王室可能更被尊重。大家觉得原来跟我们 家辉都要效忠这样的。